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:15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和意大利随想曲，由斯雷特莱诺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 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